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追雨， 三 D 画新闻。 我们朝野可以竞争，但是绝对不要斗争。我们一定要作为一个内造化的政党，党意跟民意密切的连接在一起，行政权绝对不能够霸凌立法权，同样的，立法权也不能够绑架行政权。 好，这是中国国民党昨天举行的新任党主席的就职典礼，新当选的党主席朱立伦，他在就职典礼上讲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样几句话。那确实他的短短的几十秒的音频哈，我们也能够看到他对于现在国民党面对的这个所谓的困境和困难也是自己了解的非常的清楚。那这次的这个选举呢，是在上个礼拜六完成的。那因为这次国民党的主席补选的是同额选举，也就是说呢，只有朱立伦一个人参选的情况之下，所以呢，没有任何的悬念。那当时选举的过程当中，大家的看点在于这次投票率会是多少，得票率会是多少和得票的总数，因为这几项数据呢结合起来看，也可以反映国民党的这个向心力和朱立伦未来的号召力以及这个统御能力。但是呢，这几个数据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会发现无论是这个投票的人数还是这个得票的总数，它其实都是在减少的。那这可能也能从另外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到朱立伦所面临的困境哈，确实是相当的大。那我们再来听一段音频吧，这个呢也是在昨天的就职典礼上副领导人吴敦义以及国民党的荣誉主席吴伯雄和现任的台湾领导人马英九，他们对于朱立伦也是表达了自己的期许。 我非常希望我们全体党员在朱主席的领导下全力以赴。 这是我参加六七次主席一交接的最感善的一次。我只要保留党员的身份，我同样的派这个党，李文雄朱主席，你有很多的构想，你放心去做，我们不但没有意见，会全力配合。 冷静思国事，热心助党强，铁肩担道义，大海纳百川。 好，最后呢，这二十字箴言是吴敦义给出的。那马英九在昨天的这个就职典礼上也是表现出了应该有的风度，但是紧接着难题都留给了朱立伦，他接下来怎么样处理这样一个可能是国民党有史以来最大的烂摊子，那大家都是怀着不同的一种心情去看待。 所以其实马英九当时有很多台湾的媒体就评价，在听完朱立伦的讲话之后是满脸三根线，因为 汗还是累啊， 应该是汗吧。因为朱立伦的很多讲话其实是挺有针对性的，针对马英九的一些政策，包括朱立伦在讲话中谈到说，过去党的高层和党的基层党员有脱离，党的政策脱离了民意，包括对马英九的两岸关系也会有一些不满。他强调了说，过去两岸交流过于频繁，然后忽略了对台湾心理上的冲击，因为两岸的这个差异太大。然后呢，两岸交流的一些利益成果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这些都是不对的。也包括说国民党之前不够开放等等，其实都是在暗中或者或明或暗的在讽刺马英九的政策。其实我也看过一些民意，虽然朱立伦的这个投票的人数会减少了，但是他的得票率是有史以来国民党得票率最高的一个党主席，得票率是99.61%， 因为没有人跟他竞争嘛。 对，唯一一个候选人。但是这起码也显示出来，本来过50.1%就能够当选的朱立伦，他其实人气还是蛮高的，在投票的人里边。但是呢，虽然很多人都去投了他，但是很多人对他这个讲话是不满的。就有台湾的媒体做了一个调查，就说有很多人还是挺忠于马英九的这种政策的，认为朱立伦上台之后直接就批评马英九这样做是不对的。 他起码应该是在保留先人的这些基础之上再提出自己新的一些政策和意见，而不应该直接就是打脸。包括马英九之前提出来的中山常会啊、人事任命等等，其实都被朱立伦一上台之后就否掉了，中山常会已经取消了。然后包括人事任命也能看出来他现在更偏向原来被冷忽视的这些立法委员这一方面，包括马王政争这个案子可能也有立委在联署说希望王金平的这个案子能够被撤回。所以其实你看朱立伦他之前也表态希望国民党要团结，很多人就猜测朱立伦是一定会做这件事的，这也是在朱立伦在改革之前首先要做好的一个内部斗争解决掉的一个问题，之后他才能真的放开手脚。而且但也有人就说吧，朱立伦在上台之后可以说是国民党历史上最弱的一个主席，因为现在最高的行政权毕竟还在马英九的手中掌握着，然后呢就会造成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虽然朱立伦是党主席，但是他在行政方面其实是要受制于马英九的，包括像行政院长是现在的毛治国嘛，然后如果马英九如果说朱立伦当选之后，以后每周三他们会开国民党的中常会，那个时候朱立伦是站在主席台上，毛治国是在下面作为党员，那反过来到周四的时候行政院会议的时候，毛治国是坐在台上，那如果周三的时候你党内的政策到了周四，朱立伦会不会用这个自己国民党主席的身份要求毛治国去执行呢？大家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包括现在的这个行政院啊，然后马英九的办公室，也就是他们所谓的总统府，包括党，所以形成了一个府院党的三政之争。那到底在这个三政之争的关系当中，朱立伦能做什么？大家真的打了一个问号。 没错，春雨刚才把现在朱立伦面对的困难哈讲得非常的这个简单，也很清楚，就是说他其实是夹在几个人中间，他的这个权力啊就显得非常弱，所以呢就说他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弱的一位国民党的主席。但是他自己说了，我自己弱没关系，只要国民党强就行了。那这个强大家怎么理解哈？那其实如果从这个绝对的数字来说呢，绝对的数字上可以看得到呢，现在国民党的他总的这个党员的人数它是一直在下降的，因为从这个十八号投票的那个数字就是可以显示到，当时在2009年到2013年两次党主席的选举的时候呢，国民党他的选举人数是53万和53万多，那现在呢是这个34万多。这一次当时2013年的时候已经是减少很多，当时也只有38万，但这次就更少了，所以呢就显得九合一败选之后呢，国民党内的内部就是人心浮动，而且是困难重重。那刚才讲到的跟这个立法院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就牵涉到这几个人之间，比如说他跟马英九，他跟这个王金平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关系。现在看朱立伦他似乎是短期之内他应该会对王金平撤诉，就是国民党希望能够恢复团结。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王金平他在党内的人缘其实是很好，但是呢又深受这个深蓝的这个厌恶。而且呢一开始就说谁出来选党主席，大家是有过很多的猜测嘛，其中一个大热就是王金平，而且我记得当时是做过很多的民调，就说你最希望谁来出选，当时王金平的他的支持度是高过朱立伦的，所以有人会觉得难道不应该在你当选的第一天，你说完这个就职典礼之后，说完这个演说之后，你立刻就去要撤诉，可是他当时没有这么做，所以这些也引发了外界的一些猜测哈。那归根到底就是说大家还非常非常的在意这几个人之间是怎么样一个互动，因为这几个人之间互动呢就会影响到国民党整个的这个团结局面。你如果人心没有办法聚拢的话，你说所谓的对所谓的改革可能也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进行，因为你根本身边没有人来支持你推动这样的改革的话，相信可能也做不出什么大的成绩来。好，那我们今天呢也是请到了两位台湾方面的专家，那一位呢是台湾著名的政论家南方硕先生，是亚洲周刊的主笔，那另外一位呢是凤凰周刊的记者，他呢也是专门跑台湾线的，叫马军。那等会儿呢也是请两位分别从台湾的这个内部，现在国民党内部遭遇到的问题，以及他整个的制度，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朱立伦他上来之后呢，他是主张要修宪的，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主张，那这个主张如果是达到之后又会对现在国民党和整个的台湾的内政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三句话新闻休息之后来听听两位的意见。 好，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南方硕老师是怎么样解读现在朱立伦要面临的困难。因为朱立伦他在很多的公开场合都表示过，说这个我的专职其实是新北市长， 对， 我做国民党主席那是我的义务工作。好像听上去呢，觉得似乎大家不必要把过多的这个重心放在他这样一个身份上。那因为确实他是在九合一选举当中，他是国民党五都选举当中唯一一个胜利者，所以呢大家对于新北市施政本来也是寄予了厚望。那再一个呢，就是2016年所谓的这个领导人大选他会不会去竞逐，那他也已经多次强调说2016我不会选。可是他这样的说法真的又值得相信吗？来听听南方硕老师的解读。 朱立伦已经讲过了，他2016他不会选举了，所以大家还在用这个他的选举在那边在那边做文章。他因为他已经说过他不会选了，而且我认为他如果他纵使他要选的话大概也选不上，他大概也自己研判到他可能选不上，所以他就不选了。 嗯， 所以朱立伦的2016会选举这个题目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那当然这一次朱立伦他当党主席他的问题会很多，现在基本上国民党现在处于一个趋势向下滑的这个阶段，你要怎么样的停住这个向下滑的趋势是很难的。这一次大家在看他的当选，大家都没有注意到一个最基本的结构，就是你看国民党的那个党员的人数啊，2001年有差不多将近93万人，然后逐年下滑，2009年降到53万， 嗯， 已经40万不见了，你知道吗？ 嗯， 然后2013年剩下38万。今年差不多剩下35万， 嗯， 所以国民党的那个党员的人数的大量的下滑，然后下滑到现在为止，整个国民党的那个整个核心的团体，差不多就是那个退伍军人这一块，就是整个国民党各个党部里面最大的党部是黄复兴党部，黄复兴将近有35万人，里面超过10万人都在黄复兴。所以国民党基本上是一个以外省为主的老兵眷村的这样的一群人作为他的核心， 嗯， 所以你这个党你怎么可能跟台湾的老百姓有接触呢？不可能有嘛。所以国民党如何去改变这个党的结构，把台湾的新生的地方的新生势力新生的声音纳入你国民党，你才可能反映民意啊。昨天的那个他就职不是有说吗，就是如何广纳民意，如何把那个党的基础扩大，这个是很多人勉励他的话啊。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他的任内如何把国民党的那整个向下滑的趋势停下来，这个是他最重要的问题。然后其他问题几个太阳那个我觉得问题是不重要的，就是反正现在整个国民党虽然还有政权，可是他的整个地方已经完全不见了，你知道吗？ 嗯， 啊，你地方完全不见了，当然你的国会也不听你的话，所以你如何就说你国民党如何在尊重民意的前提下制定比较好的政策，这个是将来朱立伦的最大的挑战。可是朱立伦现在只是党主席啊，他不是总统啊， 嗯， 所以他最大的任务是要去透过党的力量去说服或者是压迫这个马英九的政府，然后广泛的听取人民的意见。这个是很难的嘛，因为你一个党主席可是你没有权力在马英九那边，这两个人的关系你如何去拟定，然后你如何让你的政府制定政策出来能够跟民意能够配合，这个是朱立伦最大的挑战。我觉得其他问题并不严重。对， 嗯嗯，就是说怎么样改变党的结构是他最大的一个困难，但是现在看他眼前的政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迹象，他可以在这方面是做到一些前人做不到的事情呢？看到他去基层进行一些拜会啊，也今天的动作他是取消了这个中山汇报呀，就这些小的一些举动能不能看得出他的某些决心或者他的一个方向？您对他将来就说在你刚才讲到的这个方向上做到一些事情有没有信心？ 我是不太乐观，对， 就是说，哎，我曾经在台湾，哎，我曾经表示过一件，就是说，你现在这个新党主席，你假设你能够像柯文哲一样做几件漂亮的事情做出来，然后大家一定会对你刮目相看。哎，今天台湾已经柯文哲已经变成一个神了，为什么？就是柯文哲一上台就做了几件很漂亮的样的事情一做，哎，做了就像嘛。那可是，哎，朱立伦他现在上台讲了很多漂亮的话，哎，可是还没有做出一件漂亮的事情出来。 嗯， 你说这个党的中山他取消了什么党的中山汇报？ 嗯， 哎，这种汇报他以前基本上就有了，可是那种以前地位没有那么高，他就是一个我们叫做所谓的主管会谈嘛。 嗯， 就是每个礼拜，礼拜二吧，国民党里面他的那个各级主管都会开一个内部会议，以前几十年来就有的，但是马英九把这个主管会谈把它放大了，放大成了我们叫做地下中常会。哎，那他现在把这个主管会谈中央汇报取消了，可是主管会谈还是会继续开啊，因为一个党你有很多次级的单位你要开会啊，这会谈还是要开，所以只是名称而已，并不是实质。实质就是你国民党如何反映民意，你如何制定好的政纲，如何在重大问题上，你如果表现你的也比较符合民意的政纲这意见，这一点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出来。 好，可能也是因为刚刚才履新，所以呢，未来的一些举措吧，应该还需要时日来观察。可是呢，似乎现在分析它整个的局面哈，要打开局面非常的难。 对，因为它很被动。刚才南方说的老师也提到了柯文哲在上台之后，在台北市做出了很多政绩。其实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柯文哲他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政治包袱上台的一个人，他可以完全不顾他的前任做的这些事情到底是不是符合当时的需求。但是朱立伦呢，他的这个立场和角度跟柯文哲完全不一样，他毕竟还有前任的包袱，他还是有一个那么大的一个党在背后，那他不可能完全的放开手脚不顾一切，就去不顾党内的一些老人的利益，只顾着眼前，只顾着未来的发展，那肯定是不行的。那柯文哲其实就是可以说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本身就是光脚的，我怕啥呢？其实我觉得朱立伦他真的想要在国民党这个未来的发展上做好功夫，就真的像他说的，一定要先做好开放，并且要吸引年轻人，因为国民党在这几年基本上党员流失了三分之一，所以跟民进党相比，民进党的这个人数基本上是在上升的，尤其是在中青代的年轻人里边。那国民党不光是他内部的这个人员架构上有在缺失，有在越来越缺乏人才，然后没有那么的完善了之后，而且对新的年轻人的吸引力真的是越来越低。 好，那说到开放，那有人就打出这样的横幅说，开放国民党呢得先 开放 党产，因为如果算起来这个真的是很可怕。现在国民党的，这是00年的一个数据，说国民党的党产总资产是超过了6000亿元 新台币， 不但是全台湾的最大财团，恐怕呢也是全球最有钱的政党。不过我不知道他的这个竞争对手有没有算上我党， 但我觉得这应该准确来说应该是已经公 开 的、开 放的，你们资产可查的。 对对， 那根据05年的我看到的这个数据呢，是说马英九在接任党主席之后，他是以信托的名义去掩饰党产，就光是信托党产获得的股利收入的每年就高达30亿新台币，是民进党的6倍。所以呢，如果说两个党的这个财力这么悬殊的话，那民进党当然他不乐意，因为你毕竟要拼选举的时候，有的时候他就是金钱的之战， 对，就是靠钱 是吧？有钱我可以招最好的人才，我可以有很多的这个活动，没错。可是呢，民进党呢，他从02年的这一年开始呢，就开始要希望透过立法程序来进行这个追讨，但是呢一直是遭到了国民党的这个阻止。包括在08年的时候呢，马英九他们也是把这个民进党政院版的政党法的草案从立法院撤回，那现在都没有送到国会的审议。所以说怎么样处理党产也是朱立伦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和难以处理的问题。我们也来听听南方朔老师的意见。 事实上任何人都知道，国民党到台湾来，他是没有财产的，哎，所以国民党的财产基本上都是以不符合正当程序所 透过他的掌控了国家机器，然后把很多政府名义下的资产转移到党的名义下，这个是国民党党产起源。所以意思就是说，假设你朱立伦是一个有大刀阔斧的决心的话，你就把简单一句话，我就大方一点，我就把我国民党所有的财产全部捐献给国家。假设你做这个漂亮的事情的话，大家就说这个党主席真的跟任何党主席都不一样的。可是我们都知道，国民党的钱太多了，你知道？ 嗯。 到现在为止，他大概有200多亿台币，每年收入的钱大概将近20亿。这个对国民党的党主席有20多亿的财产太好用了，所以朱立伦对于党产他讲过很多话，他曾经说过党产要归零，可是他在了解党产以后，他大概觉得归零很麻烦，没有钱用了，所以他现在对党产他已经不表示意见了。所以意思说，他这个党产问题在台湾已经，我认为西进部已经变成国民党共识，全台湾的共识了，就是你国民党这些财产你就应该全部还给国家，做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可是看起来朱立伦不会这样做， 嗯嗯， 所以党产这个原罪会继续在台湾发酵，对他的形象、对他的权威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认为他闪避党产是非常不聪明的。 嗯哼，那另外一个就是他上来之后，他主张修宪，要改成这个内阁制，这个他的初衷又是什么？如果真的是改了之后，会带来什么影响？有可能改过来吗？ 假设要修宪，你一定要，朝野两党都有了基本的认知，然后你才可能通得过修宪的门槛。台湾修宪是很难的，所以就是说，任何一党你主张修宪是过不了的。那这一次，为什么台湾会出现这个修宪的主张呢？就是这一次国民党选输了，然后马团队里面出现一种声音，就是认为，这一次他们为什么会选输呢？就是总统没有权，然后呢，我们有双首长制，所以总统的意志不能贯彻，所以我政府才会造成了所谓政府无能。所以，这一次的选输不是我马英九选输，是台湾的双首长制，的存在，是使得总统权力不能贯彻。这是马团队的对于败选的一种说法的理由。但台湾的有些人就是不清不楚，搞不清楚问题，就是说就把他们的这种说法拿出来做文章，就说台湾就应该修宪啊，把这个双首长制，废除掉，台湾就变成内阁制，内阁制总统就无权啊，就是内阁当家了。所以他的内阁制的来历是这个来历。 嗯嗯。 可是我们都知道，你不管是哪一种制，台湾的问题不是在制的问题，很多国家他建国。国家发达是一个制度，国家没落也是同样的一个制度啊。所以制度不是问题，是你做法的问题。然后你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是一个完美的制度。所以我认为朱立伦做文章，他要修宪，大概让不出个名堂出来的。 嗯嗯。 所以我认为修宪是不可能的。 好，听南方硕老师这么一说呢，我好像有更多的疑问了，就因为他讲到了很多台湾的这个制度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到底什么是这个内阁制啊，什么是双首长制啊，那另外说的党产为什么又说党产又是国民党的原罪呢？它到底是个怎么样的脉络发展过来？那这些问题呢，我们等会儿呢要请到凤凰周刊的记者马军来帮我们解答。那如果说到这次朱立伦履新国民党的主席，那恐怕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维度，就是看大陆这边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那我们确实也注意到呢，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他呢是已经向朱立伦发出了贺电。那我们知道这是应该是习近平上台之后他第二次以这个身份向国民党的主席发出贺电，在2013年的时候7月份，当时是马英九当选国民党主席，他也是在同一天发出了贺电。那么呢，在两封贺电的内容相比较的话，细心的人可能就发现它是有一个区别的，就是说这一封给朱立伦的信呢，他是提到了九二共识，在当年祝贺马英九当选的电文内容看呢，他是没有提到这四个字的。而且呢，从这个两个人回给习近平 平的这个电文当中呢，也是能够看到差异的。因为这次朱立伦呢，他强调了这一点，说仍然应该求同尊异，就是遵守的尊，持续努力的拉近彼此的心理距离。那当时马英九是没有提到这个说法的，就外界就会猜测说，这是不是证明其实朱立伦他更多的强调两岸之间的这个差异和分歧。好，那如果说这样的一个说法可以成立的话，可能我们有另外一个联想，是不是现在国民党他要吸取这个年轻的选民的注意力的话，他会在某些政策上也会偏向民进党这样一个倾向，就是所谓的强调台湾的本土意识，强调台湾的和跟大陆的之间的这个差异。那究竟这个意识是不是在台湾现在越来越流行，我们等会儿呢也把相关的问题抛给马军，看看他会怎么样回应。好，我们三立化新闻稍微休息，等会儿继续。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马军已经在线上了，我们马上接通他的电话来跟他请教请教。马军你好。 主持人好。 刚才我们跟南方硕老师请教了几个问题哈，因为他讲到了现在朱立伦上台之后呢，他是想要有这个修宪的这么一个动作。那修宪呢，他就会涉及到几个制度，比如说他希望把这个双首长制改成这个内阁制。那首先可能想请你跟我们做一些常识性的这个普及，到底台湾的这个所谓的双首长制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那现在它是不是真的是出现了问题？因为根据南方硕老师的意见，他认为并不是制度的出现问题，而是人才是最大的问题。你的看法？ 先说一下什么是台湾特有的双首长制吧。就是台湾呢，现在按照他所谓的宪法规定呢，总统只管很少的一部分事情，比如管外交、国防，然后这样的一些事情。而行政院长呢是行政的最大首脑。但是台湾现在的制度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最高领导人所谓的总统呢是不用去立法院去被质询的，然后呢行政院长的产生只是按照总统的喜好，他想让谁上就谁上，想撤谁就撤谁，这个也不需要立法院去同意。所以现在基本上就存在一个情况，就是台湾的双首长制变成了一个总统有权无责这样的一个制度。我们看到不管是陈水扁呢，还是李登辉，还是马英九，他们三个都没有去立法院被质询过，也就是他们出了什么事情，出了任何的过错，完全不必进行制度上的承担责任。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被现在蓝绿两党都认为需要修改一下这样的制度吧。另外呢，你像法国也是一个典型的双首长制。法国如果总统和议会呢不是一个党的话，那就是总统说了算；如果是不是一个党的话，那就是总理说了算；如果是一个党的话，就是总统说了算。但台湾不会是这样。台湾即使是议会是握在国民党手里，但是如果是民进党赢得了大选，那他的行政院长还会是民进党级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也会出现一个非常这个在台湾叫做分裂政府的情况吧。我们看陈水扁的八年，基本上国民党都是占据着立法院，而民进党占据着总统府。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政策上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 拉锯， 就是一个对抗的一个情况。所以他们也就说这种情况是一种民主内战吧，政策上根本就没有办法能够进行的下去。这是双首长制的一个问题。 是 朱立伦想把这个东西改成内阁制呢，是有他的政治盘算，因为他觉得2016年国民党也好，他也好，肯定是选不上这个领导人大位的，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只能寄希望于立委能够过半。立委过半之后呢，这样的话行政院长也好，还是未来叫或者叫所谓首相也好啊，总理也好啊，这样就可以用国民党的人来承担，那民进党再选上领导人也只是一个虚伪的领导人。在这种情况，我觉得他这个改革不太容易能够进行得下去，因为蔡英文是不会同意这样的改革的。 对，如果下一届他当选的话，这摆明了是给他设定的难题，让他这个位子是不好做的哈。那这个是可 以 理解的。 所以朱立伦就说嘛，说要不咱们2016年或者要不咱们2020年或者2024年再来。他也是用这样的方式在给蔡英文一样一个 给他们一个台阶下吧。对，但是好像在之前蔡英文是比较支持这种改革的，只是忽然到了快临近2016了，他忽然又，觉得自己当选的机会越来越大就算了，不改了。因为九合一选举之前蔡英文没有十足的把握认为自己能够到2016取胜，现在他觉得自己取胜只是时间问题，所以他才不会去做这样的决定。嗯嗯，好，那这个问题我们解决了。再一个就是所谓的党产的原罪问题，那这个确实从我看从02年开始民进党就一直 在闹，但是闹到现在呢都闹不清楚，就是民进党他们一直是不满意嘛，你说从财力上面大家悬殊这么大，那肯定是对他们这个选举是非常不利的。但是现在国民党又似乎之前对朱立伦上台之后大家会有一个期待，就是说呢可以把这个党产归零，那怎么个归零法，有没有可能像朱立伦现在的这样一个打算？其实啊，在国民党 鼓励这种我们说不是很适当的这种党产，或者说他以前并不是很正义嘛，他是因为国民党到了台湾之后接管了很多日本的企业，日本留下来的资产，他有这么多党产，在处理党产上最给力的应该是马英九。怎么给力法？马英九上来，对他的对这个很多国民党的原有的一些公司的这种私有化也好，或者说捐献拍卖也好， 他是以信托的方式是吧？ 非常快速的，但是呢大家可能 就破鼓万人锤嘛，大家还是要把这笔账就算在他的头上。朱立伦不愿意动这个党产呢，是因为国民党的党主席对于党产的控制是他来控制整个政党一个非常有利，甚至可以说是最有利的一个工具吧。大家如果在比较熟悉台湾选举的话，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情况，就是国民党在选举中的花广告买广告的力量是要远远强于民进党。民进党其实是很穷的，在2000在蔡英文第一任当选党主席的时候，那个时候民进党还是负债的。蔡英文在2012年下台之前留给了民进党是一个有盈余的一个，就说明他是把整个党扭亏为盈了。而国民党是非常非常有钱的，而且甚至国民党到底有多少党产 搞不好连马英九和朱立伦他们两个都不知道。朱立伦之前还曾当过国民党党产的一个清算小组的组长这样的一个职位，因为他是学会计出身的嘛。他曾经承担过这样一个职位，但是具体有多少钱搞不好他也真的不太清楚，因为里面有非常多的党产在国民党内部称为这是国民党最神秘的事情，就是国民党到底有多少钱，他到底有旗下有多少公司，自己都没法算账，有多少公司的股份，这个东西都太难讲了。 他上台之后呢，他说了是不当的党产，比如说我们已经确认的国民党有哪些党产是不正义的、不法的，我们可以把它捐掉或者拍卖掉。但是合法的已经归为这个国民党比较确定的一些钱，他是绝对不会吐出来的，因为这个钱在未来选举中是非常有用的。 所以说所谓的这个归零哈，他就是把那些不正的、不当的他去处理掉。 对，只要能把这些不当的党产能处理掉，它其实就是在整个国民党转型里面做了一个极大的贡献了吧。但是这个事情也只是民进党在操作，因为从李登辉1996年时代开始，对于国民党的党产其实就已经在炒作了。但是已经到2016年为止，可以说这个话题在台湾也炒不出太大的波澜来了，老百姓基本上也就承认了现在的情况。但民进党，即使国民党把这个党产给处理掉的话，也不会处理到民进党头上，所以这个也只是一个政治操作而已。不会有，我觉得他不会有太大的 这个也懂了，特别大的 突破或者特别大的改革。 好，刚才我们还聊到了王金平，那我早上跟南方朔老师连线的时候，他也讲到，他说他觉得朱立伦处理王金平这个事儿处理的不够漂亮，他讲应该是他履新的第一天就马上就要对他撤诉，就所谓的恢复国民党内的团结，但是今天我看新闻还没有一个确定的动作。你怎么看他对王金平的这样一个处理，而且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到底怎么样？ 他上来的第一个动作是废除了马英九设立的中山汇报， 对， 就是在国民党内部的一个决策机制，然后呢还以党主席的身份呢去参加了马英九进行的这种党政的平台。他也是刚开始呢，你如果一上来就对王金平撤诉的话，你是行为就是形成了一个朱立伦和王金平之间的团结，但是这个团结呢，台湾媒体或者民进党呢肯定不会这样来写你，肯定来写朱立伦和马英九彻底决裂，就像这样的破坏呢，搞不好会比朱立伦和王金平的团结要来的破坏力更大一点。所以朱立伦也要再看 不断的去试探，等他把党内的人士全都搞定，搞到自己手里之后，这样才慢慢的去和王金平做一个和解。在未来的这一年多里面，可以说朱立伦和王金平的关系是决定他未来政治生命的，因为他现在没有行政权，他的党权最大的落地的地方其实就是在于立法院，他通过对党籍立委的控制，然后来通过一些法案也好，来进行一些政策上的一些推动也好，他的最大的权力实际上是在这个部分，所以他和王金平是一定要和解的。但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和解，会不会用比如说请王金平派系的党的中常委来提案，然后让朱立伦就简简单单的只是在上面写一个同意，或者说让大家民主表决一下，举一个手就同意了，这样的方式可能会比较温和一点，不会太得罪马英九。 好，那刚才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就是说比较现在朱立伦和马英九对习近平贺电的一个回复，就发现呢，朱立伦呢他就讲到这一句，说要求同尊异，持续努力拉近彼此的心理距离。马英九他是没有提到这一点的，这个似乎给我们的一个暗示呢，就是说我更加强调台湾跟大陆的不同的地方。所以呢，这可能也跟我们之前比如说九合一选举刚刚结束的时候，那有很多的这个尤其是外媒了，他就会说像民进的大胜，这是台湾本土意识的这样一个胜利。那我可不可以把两个联系在一起，就是说可能以后朱立伦他上台之后，国民党的这个政策也会慢慢的偏向民进党这边，就所谓的台湾本土价值和本土意识的这样一个彰显，它会不会已经出现这样一个趋势了？ 对，这个真的是风水轮流转。我们以前总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结果这三年之内就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201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全台湾都在看民进党的最后一里路怎么调整，就民进党的大陆政策要怎么调整。结果三年之后呢，现在民进党老神在在坐在那边看国民党怎么调整，这个真的是变化是非常非常的快。可以说这次九合一的选举是，包括美国国会的报告都认为这个是台湾意识、台湾本土意识的一个胜利。而朱立伦呢，不管是他本人的学历背景，他本人的这种省级的出身，包括他所在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时代来说，他的大中华意识，他对大陆的那种想象也好，对大陆的那种亲近的感情也好，是绝对绝对绝对没有马英九要来的那么深刻的。所以他肯定在这个时候为了凝聚岛内的共识，凝聚民众的共识，凝聚年轻人的共识，他这个时候肯定是要做出来一些靠近台湾本土意识的这样的一些举动。而且我认为这种举动在他的任期内可能就不一定可逆，未来的两岸关系呢可能要迅速的走进一个后马时代，就我们不管是大陆对台湾的看法，还是台湾对于大陆的一种认知，可能比之前的那种心理上的那种预期可能拉得更远。所以我们如何去应对台湾意识这样的一个高涨，可能会成为未来大陆对台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我们说台湾意识啊，听起来还是一个比较虚的概念，那具体在你接触过程当中，采访过程当中，它是怎么样体现的呢？比如说在具体的政策上，一个主张台湾意识的政党跟一个稍微淡化一点的政党，它会在具体议题的操作上有什么不同呢？ 你看2012年的选举，就是上一次大选的时候，马英九还是拥抱了九二共识，他认为我们现在都是一个中国，在大一中框架下解决这个问题。而蔡英文就提出来一个东西叫做台湾共识，他提出这个台湾共识呢，就其实就和台湾意识、台湾本土意识一样，是一个非常虚的概念。所以那个时候为什么大家都称它为空心菜嘛？就是因为他提出来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没有办法落实。因为台湾共识是什么？他认为就是我们和大陆做任何的生意也好，做任何的决策也好，我们都要先凝聚台湾内部的所有的共识，然后再去和大陆谈。但是按照现在台湾的民意撕裂的情况下，这种共识是没有办法凝聚的，是根本就没有共识的。所以他其实就是提出这样一个虚的概念来阻碍国民党政府和大陆进行一些经济上的或者政治上的一些交流和谈判。台湾意识呢，在李登辉时代其实只是一个本土人的意识。比如说李登辉他是台湾籍，他认为我当选领导人之后，我是台湾这么多年400年来的为第一个这个台湾本土的领导人。因为以前他都是殖民地嘛，国民党来了之后，他们也把国民党视为是外来政权，他觉得我是台湾人，我要当家了，我出头天了，只是一个地方上的一个意识。但是最近 经过陈水扁八年，经过马英九的这六七年的发展来看呢，台湾意识越来越向政治意识上去靠，也就是台湾，讲的难听一点，就是台湾意识现在和台独意识的这个分野越来越小，越来这两个概念是越来越接近的。其实这种情况对于两岸关系来说，并不是一个特别有利的情况，但是对于台湾的本土政党在凝聚本岛的这个岛内民众的共识的情况呢，是一个还是比较好用的一个概念和工具吧。 就是我是这么理解哈，就是说如果说从台湾几十年民主历程发展的过程来看的话，就是所谓的这种本土意识，可能在美丽岛他们那个年代是一种所谓的地理方面的意识崛起了，但是现在慢慢它是形成固定成一种心理方面和价值观方面的意识，对不对？而且这个它可能是更加就深刻的，你是没有办法去那么容易的去打破。 对，我们看之前选举呢，台湾最不能挑战的一个概念就是爱台湾。因为他们会用这个东西来去攻击外省候选人，所以没办法。你像连战和宋楚瑜在2004年选举的时候，他们要在选举的情况，在选举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趴在地上去亲吻台湾的土地，来表示虽然我出生在陕西，虽然我出生在湖南，但是呢，我是爱台湾的。马英九在选举的时候也讲，虽然没有生在台湾，但是我是吃台湾米、喝台湾水，是一个非常纯正的台湾人。他是我虽然没有生在台湾，但是我死后呢，骨灰已经埋在台湾，用这样的方式呢，去和台湾这片土地进行一个连接，去进行一个亲血缘亲缘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的一个归拢。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外省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这样的概念的慢慢的淡化呢，就是台湾意识已经不再像是过去的那样的一个土地上、地理上的一个概念，越来越像是政治上的一个概念了。这个其实是作为大陆视角来说，应该是比较值得警惕的一个事情。 好，谢谢马军今天这么深入的分析，谢谢你，再见。 好，主持人再见。 好，我们刚才请教的这位呢是凤凰周刊的记者马军，他也是主力的方向呢就是台湾问题，所以呢听得出来哈，对台湾的制度和现在的社会的现状他是相当的了解。我们再稍微休息吧，稍微消化消化哈，等会回来再继续聊。好，欢迎回来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刚才马军说的很好哈，春雨你怎么理解？ 马军提到了几个问题，其实他说到了马英九是清理党产最不遗余力的一个，其实事实就是这样的，因为在马英九竞选的时候他就承诺上台之后要清理党产嘛，然后到去年的十月底，马英九已经归还了政府217笔国民党的不动产。然后根据一份报告显示，其实在马英九任期快结束的时候，他只有一项这个不动产是国民党不适当取得，然后现在还没有归还政府的，是在台中的一个国民党的一些官员的一个退休的宿舍，仅仅这一栋不动产没有归还。所以其实大家看到，就是为什么说马英九这么不遗余力，反而还是背上一个骂名。其实有一种分析就认为马英九是太温和了，包括党内对他的这种清理党产也是有意见的，因为像国民党的这个收入真的很高嘛，然后国民党以前给提名的立委候选人每个人400万新台币，那其实民进党只有220万新台币，然后去年的对九合一选举的时候，国民党是发给每位县市议员的候选人50000块，但是当时就有人拒收，就说给我50万才差不多，因为很多人都认为其实国民党的党产还挺多的，为什么只给我5万？所以其实马英九真的是费力不讨好，选民也骂，然后这个国民党员也骂，民进党也在骂。那除了这个党产的问题，我觉得朱立伦他可能做的也不会太好，因为他毕竟还要给国民党留一条财路，如果真的国民党的党产归零了，那以后就跟民进党一样，只能靠政治现金来做这种或政治的竞选经费捐赠来做这种选举的话，那国民党肯定也是一个摇摆不定的政党，他也是为 政商服务的，为商人服务的，所以我觉得还不如保持一定的党产来维持自己这么一个政治的独立性。 嗯、他说的归零，他不是说把所有的财产都捐献出去， 对，但 是 现在民众的意见就是说所 有 的都要捐献 出 去，包括民进党也是这么一意见。另外他提到一个， 大家回到一条起跑线上。 对对，另外他提到一个本土化的问题。你像其实这次我们可以看到是朱立伦当了这个主席嘛，但是朱立伦在之前的新北市长任内，他的跟这个大陆的互动完全没有前任的台北市长郝龙斌、台中市长胡志强那么的频繁，所以他本身对大陆的这个两岸关系就跟国民党其他的这些市长啊等等的市政要员不太一样。而且这次上台之后，看胡那个习主席发给他的贺电，之前马英九说的是深化互信，那跟朱立伦说的是增进互信，也说明其实之前可能两岸在朱立伦这方面是没有太多接触的，可能我们大陆也对朱立伦上台之后这个两岸关系未来是怎么样是没底的。而且当时我去台湾采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如果你采访了蓝营的场子又采访了绿营的场子，你就会发现绿营的场子真的年轻人非常的多，蓝营的场子主要都是中年人或者是老甚至是老年人。所以你想，如果国民党想要发展，他想要能够成为一个持续有进步有生力量加入的政党，他就必须吸引年轻人，他如果想吸引年轻人，他就不得不向民进党学习，去吸引这种有本土意识的年轻人。因为现在年轻人，台湾的年轻人普遍都是有本土意识的，他们已经 都是 对 太阳花学运的那代人， 对对，已经很少会再抱着说两岸一定要统一啊等等这种想法了。所以如果国民党想要先能够维持自己在岛内的发展，他就必须把自己的这个本土意识的大旗拉起来。那这可能也就意味着未来的两岸关系会有一些些跟现在马英九的这种政策两岸密切的互动有所不同。 但是大陆可能它就唯一的底线就是九二共识，这个你不能再突破我了。那但是呢，在经济层面，你看到大陆它实在是有一个过于强大的经济影响力，所以台湾你要想怎么样去不要脱离这样一个阴影，它是也不太可能。所以呢，现在问题就在于你怎么样在太阳花这一代人身上，让他们身上找到更多的这样一种所谓的认同。但是本土化我觉得并不是一件坏事。 对， 你像香港它也是本土化越来越崛起的这么一个地方。但是呢，我都跟好多位所谓本土化意识非常强烈的香港八零后青年有过接触，他们才不是所谓的要闹独立，可能这个港台之间还是有一定区别，就是他们会在这个地方出生长大，对这个地方的这种本土的价值和你包括一些古迹，他们是有着非常强烈的认同。就说最开始凝聚他们的绝对不是经济和政治上面，反倒是文化上面。 对， 所以我想恐怕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这个切入点和突破点。 对，我觉得对国民党现在来说，先能活下来，解决了温饱的问题，有了有生力量之后再考虑其他的才是最重要的。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三立华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拜拜 拜拜。